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一寸紫檀一寸金，紫檀是世界上最名贵的木材之一。沿着长安街，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一寸紫檀一寸金，紫檀是世界上最名贵的木材之一。沿着长安街向东，在京通快速路高碑店出口的北侧，坐落着一个明清风格的建筑群，这就是中国紫檀博物馆。紫檀木有着怎样的历史？它为什么被历代皇家所推崇？一件件精雕细琢的紫檀展品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就跟您一起走进中国紫檀博物馆。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紫檀博物馆运营处的刘礼。刘礼您 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刚才呢，我已经在前面的介绍中大概说到了，咱们紫檀博物馆呢是在这个京通快速路高碑店出口的北侧哈，它是一座明清风格的这个建筑群。 对， 如果大家路过过或者是去过的话，就知道面积还是挺大的。您跟我们说说这儿有多大呢？ 其实这个中国紫檀博物馆呢是一座宏伟的仿古建筑，馆长陈丽华女士呢在1999年9月19日2亿元人民币独资兴建的博物馆。那么我们的博物馆馆名呢由赵朴初老先生所提，占地25000平方米。我们博物馆的展厅面积呢有9569平方米。 博物馆的占地面积25000多平米，展厅面积有9000多平米，是将近10000米了哈。这里头是有多少个展馆呢？ 我们那儿呢其实设有的是展品陈列厅、宣教厅、多功能会议厅，您包括有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啊，还有这个开放式影厅等等。 所以大家就很感兴趣，这么大的面积里头都摆放了多少展品，有哪些展品呢？ 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展品呢近千件了，有这个明清时代的家具展品，还陈列了一些可作为这个古代建筑模本的微缩古建模型，您包括有这个故宫的角楼，还有这个故宫御花园中的千秋亭和万春亭，山西五台山的龙泉寺牌坊，以及这个山西万荣县的飞云楼等等，还有这个古香古色的我们的老北京四合院，可以说做工的精美呢令人叹为观止。 这都是刚才您说的是微缩的古建模型是吧？这些刚才 是的、可以说是集收藏、研究、陈列、制作、鉴赏于一体的博物馆啊，更是庆祝我们建国50周年北京重大工程之一，也是世界首家规模最大、藏品最多、档次最高的紫檀艺术博物馆了。包括我们作为北京市一处重要的文化景观呢，中国紫檀博物馆也积极参与北京的各项外事活动。我们开馆14年来，接待了近100位国际政要啊，先后承办了多次的政府接待活动，有这个驻华大使紫檀宫李迎新春啊，包括这个长区的国际商务节啊，以及这个国际博物馆馆长论坛啊，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还有这个08年奥运接待等等。在业界呢也树立了良 好的社会形象，被北京市外办指定为重点的外事接待单位。 嗯 啊，您看明年我们就是啊整整20年了，对，19年，对，今年是19年， 哎，真是时间是过得很快哈。刚才说了，这是你们的这个馆长陈丽华女士1999年斥资2亿元创建的。那么陈丽华女士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熟悉，媒体上也看到过一些她的报道哈， 有名，嗯， 是。那她为什么会对这个紫檀这么情有独钟呢？ 其实我们陈馆长呢出生在满族正黄旗，他从小呢就生活在摆满了紫檀家具这个环境当中，所以说自幼呢就非常喜爱这些紫檀家具。包括这多年来陈馆长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中国紫檀博物馆呢可以说是他在文化领域最好的见证了啊！正是因为呢陈馆长的远见卓识，使得濒临失传的这种紫檀雕刻工艺得到了抢救、保护和创新。到了2011年呢，我们的中国紫檀博物馆也被国务院列为了国家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紫檀雕刻项目的传承单位。可以说这30多年来呢，我们陈馆长培养了一批批紫檀雕刻技艺新人啊，我们以这个故宫的珍藏原件为蓝本，制作这些中国传统的明清宫廷家具，得到了故宫博物院的支持与肯定。故宫博物院呢称我们陈馆长领导的中国紫檀博物馆以骄傲的这个成果呢，使古老的这个故宫遗产得到了复活，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 嗯，既然大家来到这个紫檀博物馆参观，肯定会想好好的了解一下紫檀这种木材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一寸紫檀一寸金，真的有这么贵吗？ 是的，非常的珍贵。 哦， 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紫檀木啊，首先它的原产地是唯一的，只有这个印度才有。 嗯， 对，而且我们大家常说这个紫檀无大料啊，是因为它的生长是非常缓慢的， 就它没有一个特别大的那种树的那种哈， 非百年不能成材，百年不成材，而且它十坛九空，这里面都是空心的， 就是如果真的长得特别大了，它里头有的就会空掉了，所以要找这种大颗的就更不容易了哈。 对，它的出材率呢只有10%到15%，也就是说您看这紫檀呢，它有一些大半部分这些黄色那叫做白皮儿，制作家具由于它含檀量高呢不适合做家具，都去掉不用的。我们看到紫檀木都是那种深颜色的，其实都是截取里面这个新材的部分， 就只有里头那芯儿能用。 对， 对，把里面这个黑色的芯儿新材拿出来之后，然后用它来一点点拼成家具。我们看到这些紫檀家具呢都是这样拼接制作而成的，非常的复杂。 嗯， 而且您包括紫檀木它本身特性呢啊，它的质地是非常坚硬的，而且富有弹性，它的总体就呈这种紫红色。 嗯， 纹理呢纤细浮动，所以说它不需要上漆啊，只需要呢上蜡，然后磨光之后，木材表面呢它就会像咱这个婴儿皮肤这样啊，非常的光洁细腻。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紫檀家具都没有上油漆， 对， 就是打磨打 对 磨光之后打蜡就行了， 都不是上漆的，只上蜡，保持了木材本身的原色。其实这上漆和上蜡呢是保养红木家具的两种方式， 哎， 有南漆北蜡这样一种说法。 是 这南方的一些家具呢都用这些上漆，您包括上这个漆呢用的是我们天然漆树上啊刮取下一种生漆，打在家具上呢防腐蚀防静电的效果更好一些，显得非常亮。 嗯， 而我们北方呢讲究用这个上蜡。 嗯， 这上蜡呢选的是天然蜂蜡啊，天然蜂蜡打在家具上呢，它这个可以保持木材本身的原色，而且呢车可以形成我们所说这个包浆啊，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各有不同啊，各有其特点。所以这紫檀木呢它不需要上漆，只需要上蜡啊，就可以变得非常的漂亮。 嗯， 而且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紫檀木啊它的名称是唯一的，只有印度产的这个小叶紫檀啊也叫檀香紫檀，它才叫做紫檀。 哦， 我们经常在外面包括市场也好啊等等，他听说一些其他的木材，比如说大果紫檀啊，这个刺猬紫檀，包括大叶紫檀啊，这些呢檀木啊，它虽然带紫檀两个字儿，但它并不是真正的紫檀木。 哦， 您像这个大果紫檀它叫做缅甸花梨， 啊， 刺猬紫檀叫什么呢？它应该它叫这个非洲花梨啊，还有这大叶紫檀，它是卢氏黑黄檀，所以都不是紫檀，只有这个印度檀香紫檀、小叶紫檀啊，才是真正的紫檀了。 哎， 所以说这个紫檀木呢，因为它的产量少，而且呢矿谷罕见，被誉为这个木中之王，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寸檀寸金。 那么紫檀木适合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这里的镇馆之宝又是什么呢？稍后我们请刘丽来跟我们继续接着聊。 走进紫檀博物馆。传统家具的材质分为两大类，一类被称为硬木，一类被称为软木。软硬是相对而言，软木家具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常硬的。硬木主要有紫檀、黄花梨、红木、鸡翅木、铁栗木、乌木等。软木里有楠木、榉木、柏木、核桃木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中国家具凡是硬木家具都有一个文学的名字，或者说一个社会约定俗成的名字，而软木家具都具有科学的名字，有相对应的树种。比如北方的核桃木家具就有核桃树，榆木家具就有榆树，南方的楠木家具就有楠树等。这是因为硬木家具的用材几乎都不用中国本地产的，往往都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运进来的。中国最初对这些树木没有固定的名称，于是另附其名，干脆就起了一个文学的名字，听起来也寓意美好。比如紫檀，古人往往认为紫色代表尊贵吉祥，所以也有紫气东来这样的词汇。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做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檀、玉雕，这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文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风雨起时。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继续带您走进中国紫檀博物馆，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中国紫檀博物馆运营处的刘礼。刘礼刚才呢给我们介绍了关于紫檀博物馆的来历哈，以及紫檀的一些特性。那么刚才呢您也说到了，这个紫檀呢因为生长非常的缓慢，所以也是物以稀为贵哈。 是的。 那么现在世界上的这个紫檀的产量能跟得上这个使用或者是收藏的大家这样的一种需求吗？ 其实它是跟不上的，因为我们的小叶紫檀啊，在1995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了 CITES 公约，也就是华盛顿公约，它的全称呢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以说这紫檀木呢现在属于这个国际濒危物种，在全世界禁止砍伐与贸易的，除了14年底到现在呢，印度政府进行过一些拍卖和特批的几批货是有这个 CITES 进出口许可证，其他的就已经不可能再买到了。 紫檀刚才说了，这个成材是非常的慢，是吧？ 对，非常的缓慢。 说是好几年才能长一寸那样，是吗？ 对，百年不成材。 百年不成材。 对。 那么刚才呢，您说到这个紫檀呢是这个热带的植物，就主要是在这个印度，是吧？咱们中国没有吗？ 没有紫檀。 没有哈。历史上对紫檀的记载，是不是也要到后来南来北往啊，交通比较发达的时候，它才能够来到咱们中国呢？ 其实咱紫檀木呢，最早在咱中国先秦时代就有所记载了。最早呢是见于《诗经·伐檀》中啊，当时呢是这样说的：“砍砍伐檀兮，置之何之干兮。”最早是先秦时代。包括呢后来到了近代啊，近代这个崔豹又说了，写了一篇文章叫古今著啊，当时里面是这样说的，当时称这紫檀呢叫做紫楠啊，紫楠木出扶南，色紫，意味之紫檀啊。此后呢历代都有记载啊，比如说唐代啊，著名诗人孟浩然在这个凉州词中呢写到这样的一句话，叫做浑成紫檀金屑纹，作得琵琶声入云啊，他做这个琵琶声音非常的好听。包括呢您最早有个小故事，也是唐代的故事，说这个武则天呢养了一只雪白色的鹦鹉啊，给它起名叫雪衣啊，穿了一身雪白色的衣服嘛，所以叫雪衣。这个雪衣呢非常通灵，它会说人话， 可以念一卷心经。 嚯、 对，这武则天呢， 这是传说了吧？ 对，这是野史里记载。 一只鸟能说这么多？ 武则天呢，非常的喜欢，所以等这鸟死后呢，武则天就很难过呀，特意吩咐用紫檀的棺材啊来装它啊。可以见的这东西，紫檀这种东西啊，从那时候就已经有了。 嗯， 到了明代呢，随着我们海上交通的发展啊，郑和七次下西洋，对吧？通过这个贸易往来呢，从印度不断带来了紫檀木。 嗯， 到了明朝的末年啊，紫檀木就已经基本砍伐殆尽了。您包括到明末清初，全世界所有的紫檀木绝大多数都汇集在了咱中国。 嗯， 清代时期啊，咱所用的紫檀木都是明代当时采办的库存。 嗯， 其实清朝呢也曾去印度采办过紫檀木，但是大多数都不太好，没有大料啊。所以说这里呢，是因为明代已经采伐殆尽了啊，到了清代它还没有长出来，尚未复生，来源比较枯竭啊、所以说这就是紫檀木为世人所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咱这是说咱中国，包括咱国外啊，欧美人士呢也非常重视这紫檀木的。相传呢，拿破仑的墓前有一个五寸长的紫檀棺椁模型啊，在当地呢非常的罕见，实为稀有。到了清代，西方的一些传教士呢大批来华，见到了许多紫檀的大器啊，他们都惊呆了啊，才知道 没见过这么大个儿的、 紫檀这好东西都在咱们北京了。于是呢，就多方的收买啊，都运送回国。咱现在欧美流传的一些紫檀器物啊，其实基本都是咱从咱这中国运出去的啊。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这硬木家具，到了清代宫廷开始使用这个紫檀木做家具。但是紫檀木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出材率很低。所以说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们这紫檀家具啊，一下就会消耗很多料，消耗大。所以说到了清朝中期以后啊，由于这个紫檀木紧缺，皇室呢还不时的从这个私人手中高价收购这个紫檀木。以后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无论哪一级的官吏啊，只要看见这紫檀木，绝不放过啊，都买下来上交给国家啊。所以说，到了清朝中期以后啊，各地私商囤积的这紫檀木料也全部被收买了。您包括到后来啊，慈禧大寿、六十大寿，对吧？到了这个同治啊、光绪大婚的时候，紫檀木已经所剩无几了。直到袁世凯复辟的时候啊，将这个剩下的紫檀木基本全部都用光了。不过有幸的是呢，咱紫檀木从明末到现在啊，经过了几百年的繁衍生长，再度成材出世啊。咱这个我们的陈立华馆长以其卓越的眼见，抓住了这个机遇，及时的购买了这些紫檀木，并以故宫珍藏为蓝本，以传统工艺呢制作这些宫廷派的家具以及我们的檀雕艺术精品，又斥巨资兴建了我们的中国紫檀博物馆，可以说为这个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明清家具收藏专家、故宫元老王世襄老先生啊，曾经说过此举为不云绝后，亦是空前。这就是总体来讲紫檀一个历史。 刚才说到这个紫檀的这个生长速度非常的这个缓慢。先跟大家说，就是刚才您跟大家说的，就是小叶紫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紫檀，其他的都不是。那么紫檀的速度有多慢呢？说五年才长一个年轮。 对， 一般的树人家一年就长一个轮，所以它这个八百年以上据说才成材，是吧？而且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紫檀呢是十檀九空，所以说呢最大的紫檀木的直径也只有20厘米左右。 对，差不多。 所以它这个珍贵程度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哈。网友兰兰就很好奇，他说我们中国古代的名贵木材，我还听说过黄花梨啊、红酸枝、红酸枝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名字，那和这些名贵的木材相比，紫檀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用它来做家具呢？ 其实您说这个黄花梨呢，它叫做酱香黄檀啊，红酸枝是大红酸枝，它俩跟这个紫檀木呢都是非常名贵的这红木。在这红木五属八类33种当中呢，它们可以排前三的，那黄紫红芦东嘛。但是这个紫檀木呢，它的家具相比来讲呢，它一共呢有这五六个特点。首先我认为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值高。因为它的纹理非常的细密嘛，颜色沉静啊，所以说这紫檀木呢做出来的家具，从这个视觉上呢让人非常的愉悦，给人一种静谧庄重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这是颜值高。 第二呢，就是皮肤好，刚才咱也说过了啊，像婴儿的脸蛋一样，对吧？ 摸着、这个、手感特别好。 对，这个细滑如脂，手感如缎如玉啊。紫檀的家具咱也说到，不需要上漆，仅仅是上蜡磨光之后，就非常的有光泽，摸上去呢，让人这爱不释手啊。所以说，本馆的展品呢，都是上蜡不上漆的。当然，大家如果来我们博物馆呢，这展品是禁止触摸的。 嗯，对对对，去一般的博物馆，一般都是不太让人摸的哈。这摸了之后，手上有这个汗呐、啊，有什么各种这样的东西粘在上面，就不利于它保存了。 第三呢，这个我认为紫檀木就是它的木性小啊、这个紫檀木呢，它的结构是非常稳定的，所以说做的家具呢不易开裂，不易变形，比较适合保存。当然了，我们也有这个三防五布嘛，尽量不要这个生拉硬拽它，不要压重的东西在上面啊，因为它这个包括您像啊禁止这个太阳光直射啊，还有要是恒温恒湿等等，这都是保养家具的一些方法。第四点呢，第四个特点就是我认为它非常适合雕刻的，因为紫檀木的木纹理非常的纤细啊，家具上雕出来的图案呢有这种磨压感啊，就像这个模子压上去的一样，非常的真实。 那它不是硬不好刻吗？ 对，它这种木材呢，它是需要有一些宫廷的一些技艺，它是一点点手工雕刻出来的啊。那么这种感觉呢是其他的木材很少具备的。哎，虽然说硬，但是它比较适合雕刻，做出来的东西非常的逼真。第五点呢，我们就谈到了这紫檀家具的这个健康养生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李时珍呢，在这《本草纲目》当中啊，记载了紫檀木有这个保健养生的功效。其实呢，故宫有位专门研究家具的老先生叫做周京南啊，周老师曾经说过，那红木家具呢，不仅是文化产品，而且还是这个养生保健产品。所谓人养木，木养人嘛，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红木家具的展馆呢，还应该是红木养生馆。根据这个科学采样研究对比，长期使用红木家具的人能够长寿5年。 那这个紫檀它就属于这个红木家具的一类是吧？ 对，它属于红木的这个紫檀、而居住在木屋里呢，能够长寿9到11年。第六呢，我认为它的升值空间非常的大，因为咱也刚才说到了，紫檀是濒危物种啊，这是一种阶段性的不可再生资源。而紫檀雕刻工艺呢，也是我们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因此呢，这个紫檀木做的家具啊，作为这个经典，可以作为传家宝啊，是的，越用越值钱的。 那一般紫檀木会做成什么样的家具？桌子、椅子、屏风、摆件？ 你像这个，根据个人喜好吧，我认为所有的家具都适合。如果说我们从一些实用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不同的红木啊，它有不同的讲究啊，比如说睡紫檀、做酸枝啊、摆阴沉。点沉香、鸡翅器、海黄药啊等等，所以这个睡紫檀呢，就是说这紫檀木非常适合做床啊，您包括我们的这个架子床啊拔布架子床，还有咱现代床，很多都适合用这个紫檀木做的。 嗯， 因为刚才咱说这个《本草纲目》记载了它有很多药用价值嘛，其实这具体的价值呢，有首先啊，这紫檀可以镇心安神、强加记忆、消炎止血、强健关节这样的一些功能。 嗯， 另外呢，它摩擦产生的木氧能够促进细胞再造，预防皱纹。所以说紫檀呢，不仅做床，而且有一些抱枕呢啊，做木屑的一些抱枕啊，放在腹部也可以舒缓胃病的。那、包括我们出品的这个丽致华堂紫檀面膜啊，也是有这个美白皮肤、延缓衰老这样的功效的啊。所以说这个睡紫檀啊，适合做床。那么这个做呢，要做酸枝啊，因为这个酸枝木呢，它有散热性、透气性，不硬不凉，对腰椎有一定的保健作用的啊。所以说我们如果买椅子啊，最好买这个酸枝的。 那也便宜一点啊，紫檀那么贵。 其实现在这两年这个酸枝木呢，它的升值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是吗？凡是比紫檀便宜，也不便宜。 也不便宜，对。 但是比紫檀好点。 十几万，对。 嗯。 那么要摆这个乌木啊，这个摆阴沉木啊、其实这个阴沉木呢，就是半碳化的木材。 这就好像是从水里头在水里头沉了很多年的。 对，这个阴沉木其实就是那种受到自然灾害的木材啊，经历了一些自然灾害，并埋藏在地下啊，经历了一些经历，然后它这个自然生长出来啊，是这样的。 然后它这个阴沉木呢，它在四川当地有这个阴沉，所以当地人呢看这阴沉木比较黑，所以就管它叫做乌木啊。 嗯， 哎，经历了上千万年，是上亿年的演变，最终碳化过后，这个木材就形成这个阴沉了。 它等于是因为地震啊、洪水啊、泥石流啊， 对， 把这个地上的植物、生物全部埋入古河床这些低洼处。 对 啊，然后又因为等于是在这种缺氧啊、高压状态下。这个细菌等等还有这些微生物的作用下，经过长达上千万年的碳化过程，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其实准确说叫碳化木哈。 对， 嗯， 所以说它这可以吸收异味和有毒的一些物质啊。那么所以这个阴沉木呢可以净化空气，您包括家中呢，咱如果摆一些小炕桌啊、小屏风之类的，适合用这个阴沉木啊。这个《本草纲目》里面也记载过，用这个阴沉木屑煮酒啊，可以治这个霍乱和痢疾。 嗯， 那么咱点啊，咱说点沉香啊，点香要点这个沉香。北宋的著名词人周邦彦呢，在这个《苏幕遮》中呢也提到了啊，了沉香，消入暑，鸟雀呼晴，沁宵窥烟雨，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啊，点这个沉香木。 嗯， 那么鸡翅器，就是说我们用的这个器皿要用这鸡翅木的。 嗯， 啊，比如说咱这个茶具啊、饭碗等等，它有一种自然的香气。有韧性啊，耐水泡，我们总会这个洗筷子洗碗对吧，它非常适合。 碗我倒没怎么见过，但是现在筷子鸡翅木的倒是见过哈。 为什么叫鸡翅木呢？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纹理啊、非常像这个禽类的羽毛一样，所以叫鸡翅木。古代文人墨客也非常喜爱这种木材的，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些鸡翅木的一些柜子啊等等，我们紫檀博物馆里也有啊，两个大型的顶香柜也是紫檀木的啊制作而成啊，也是这个 鸡翅木吧。 对，也是鸡翅木的啊。 嗯， 您包括这个我们说红豆生南国嘛， 嗯， 这个相思豆也是鸡翅木结出的果实，所以说呢，人们也管这个鸡翅木叫相思木啊，是这样的。咱最后一个是海黄药啊，咱这个入药呢要用这个黄花梨啊。其实这李时珍呢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也写到了，咱这个海南黄花梨有这个止血定痛、消肿生肌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有极强的伤口修复功能。那其实这个黄花梨呢也是原产地唯一，只有咱海南才有啊。另外呢它的名字也是唯一的啊，对，酱香黄檀。对，其实这越南黄花梨那都不叫黄花梨的啊，只有海黄。对，而我们这老生常谈啊，有这个降血压这样的一个功效，这是黄花梨啊。所以说以上就是一些红木，您包括有一些非红木也有独特的用途啊，比如说咱这个樟木啊，樟木有香味儿，可以防虫蛀啊，所以说我们经常会用它来做一些躺香啊、柜子啊等等。 樟木香啊， 哎， 早年间人家陪嫁不都是送俩樟木香吗？ 是送俩樟木香，有这个对。 嗯， 您包括黄杨木啊，这蒋大为唱这个黄杨扁担对吧？这个软硬适中对吧？它适合做这扁担，包括人家具上这个装饰镶嵌啊等等。 嗯， 我们管理这个二层东厅呢，就有一个乌木嵌这个黄杨木的云龙纹屏风啊，非常的漂亮。对，做这个装饰镶嵌的。嗯， 所以中国紫檀博物馆里头不单有紫檀，还有很多的这种应该说比较名贵的一些，比如说刚才说的酸枝啊、乌木啊、鸡翅啊、这个海黄等等这些珍贵的树种。 对， 他们所做成的各种各样的器具啊， 它独特的用途，从这个实用角度出发。对， 嗯， 其实要单做家具，紫檀木都适合做的。嗯， 好，说到这个紫檀呢，网友红气球他说，我知道故宫里紫檀的东西是最多的了，那就是说只有帝王才能用紫檀吗？这个明清帝王用紫檀有什么讲究吗？ 其实这个只有皇家才可以使用的， 哦， 啊，一般人如果用的犯这个僭越之罪是要杀头的。 就是在古时候哈， 啊，对，因为这个封建王朝及明清时期等级制度非常的森严嘛，对，体现在各个方面啊， 嗯， 都有。其实这个紫檀呢被运用这个皇家家具呢始作于明末清初啊， 嗯， 这个明代上黄清代洗黑啊，有这样一种说法。所以明代呢皇家呀到这个士大夫阶层带到这个啊文人雅士都非常重视这黄花梨的啊，因为黄花梨的木材呢，所以成为了明代皇家硬木家具的首选木材。因为这个明代人崇尚自然嘛，这黄花梨的这个纹理啊，它像琥珀一样啊，比较的好看啊。明代上黄啊，那么紫檀嘛，当时在明代更多的是制作一些工艺品啊，一些檀雕啊品啊，这些 小件儿的，那就是 小件儿的东西比较多。但是这个黄花梨跟紫檀一样，也咱刚才说到，也是一种阶段性不可再生资源啊。 嗯， 所以当时呢，明代对这个黄花梨过度砍伐之后，到了清代。 代已经几乎灭绝了。咱现在呢，这海南黄鹂撂头已经很少见了，哎，所以它的这个价值呢也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就在这个时期呢，我们这个欧洲的平板玻璃制造技术已经传入到中国了啊。咱这个老房子里面，当时这窗户，咱看很多电视剧、影视剧也好，都是这个纸糊的呀，或者是木板做的这个窗户，后来都改为了这个安装玻璃，所以说室内的采光条件呢啊明显改善， 亮多了。 哎，对对对，所以说颜色深沉的紫檀木呢就开始受到青睐了，尤其这个清朝的皇帝非常喜欢这紫檀木这个色儿啊，所以清初期呢，由于这个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紫檀木呢开始大量的用于这个皇家的家具制作当中啊，并且在这个清代乾隆年间啊达到了鼎盛。不仅做家具，您包括有很多的皇家建筑，大到这个圆明园啊和这个太上皇宫殿啊，小到皇家的皇上一些玩具啊，就是一些小的古玩杂项等等，都可以用到 手把件 儿 这些。 哎，对对对，都可以用到这紫檀木的。 刚才说到了这个紫檀木的这个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 还有一些这个皇家的这个东西。那么他们也有这种独特的居室文化，会摆一些什么呢？ 居室文化，其实咱这个说到居室文化。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正厅文化。 你 像我们紫檀博物馆在咱一层这个东展厅啊，就会有这个清室正厅啊。这个清室正厅里呢，摆放这些紫檀家具都非常有讲究的。因为这正厅也叫做中堂啊，它是我们这个古人呢啊专门接待重要客人啊举行重大仪式所使用的场所，所以所有的家具都是完全按照儒家礼仪进行这种对称摆放的啊，这也是我们这个礼文化的一种体现了啊。那么最有明显的就是我们说案呢是等级非常高的一种家具，所以说家有一案不怒自威嘛，拍案惊绝等等啊，所以说正厅前方呢一定要摆放一张长条案，长条案上呢啊，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啊，放一些镜瓶啊、胆瓶、瓷瓶之类的物品，取这个风平浪静这样的一个寓意。而长条案前方呢，会摆放八仙桌和两把扶手椅啊。那么主人与客人的就坐顺序是以左为上啊，因为古人是从左上东的啊，所以说您黄老师请上座啊，指的就是面朝大门左手边的这把椅子啊，所以这个就是以左为上。这四件套啊，一个长条案、两把椅子、一个八仙桌，这四件套呢就组合成了一堂，也叫做中堂啊。其实这个中堂呢一词啊，到了在明清时期呢是一种官职的啊，是一种官职的名称啊，就是说内阁大学士啊。明代的大学士呢，他是有宰相的权力的啊，他的办公处呢在内阁，而且正好坐在中间，所以称他为中堂啊。到了清朝呢，大学士就成为空名了。为了满足大学士对这个权力的要求啊啊，比如说咱屋子里啊，满汉官员分别坐在这个东西两侧，如果当中是空的，如果有大学士在场啊，就他就可以坐在中间，所以呢是一种尊称啊，叫做这个中堂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和珅对吧，看一些电视剧影视剧也好，都管他叫和中堂啊，因为他曾经任这个首席的大学士啊，所以叫和中堂啊。所以说我们您包括这个正厅里有一些会摆放这种官帽椅啊，这个官帽椅呢它是四出头的北官帽椅啊，前方这个扶手胳膊出头，后方搭挠两端出头，这四面出头呢通这个仕途的仕啊，所以具有走上仕途之路的意思。所以说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房屋啊，居室文化还有这个家具文化，很多都是根据儒家这种思想学而优则仕来进行布置和设计的啊，这更是我们中国儒家思想礼文化的一种体现了。 所以在你们博物馆里头也有展出这种这个、一堂 有 的是 对，有这清室正厅、明室正厅、还有咱这个喜房啊等等，就是古人结婚的这个婚房啊，有很多都非常有特色的。 而且这里还有很多这个镇馆之宝，我们一般说有哪一件，你们这儿是有好些镇馆之宝，一会儿请刘理来给我们介绍。先这个预告一下下周一给大家带来的精彩节目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金秋北京诗与画，当代中国诗画名家林若曦、扎振科、曾森凯三人联展正在一号画院进行，展览中三人近年来的书画艺术精品为观众描绘出金秋北京的独特韵味。自古以来有哪些诗与画表现了金秋北京的美，文人墨客笔下的秋天有着怎样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为您讲述金秋北京的诗与画。走进紫檀博物馆， 紫檀一般没有太大的料，俗称十檀九空，意思是紫檀长大了以后是空心的，会腐朽，所以非常不出材料，它因此而显得更加名贵。紫檀的硬力小，通俗来说就是不容易变形。木材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容易变形，遇冷收缩，遇潮膨胀，木头都有这个个性，所以紫檀的变形率非常低，这是它的一个优点。另外，紫檀的纤维很细，适合雕刻，所以有一种说法是紫檀横向走刀不阻，就是说树的横断面雕刻时跟它树的木纹感觉差不多。与之相反的例子是竹子，竹子横向不能走刀，必须竖着，叫势如破竹，但横着给刀根本就切不断它的纤维。紫檀是横向竖向任何一个角度都是一样的，所以它特别适合柔韧的雕刻。当它雕刻打磨以后，会有一种磨压感，就像冲压出来的花纹，这种感觉是其他木头达不到的。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邀请到了中国紫檀博物馆运营处的刘礼，带我们走进中国紫檀博物馆。刚才刘礼也跟我们说到了紫檀博物馆的情况，以及这个紫檀的它的这个珍贵之处，还给我们普及了很多中国的这个叫珍贵的这些家具木种的一些很多知识哈。那么我们博物馆有范儿逛呢，通常呢都会请博物馆的朋友来介绍一下你们这里的这个馆藏的镇馆之宝。刚才您也说到了，紫檀博物馆其实不单有紫檀，还有好多各种各样木种的家具哈。 是的。 所以想问问您，紫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件还是很多件呢？ 很多件。其实我们博物馆呢，可以说件件都是镇馆之宝。如果您说对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紫檀及阴沉木啊制作而成的永定门城门模型。 嗯， 因为这是我馆的一个重点项目。我们的老北京城呢，有这个内九外七皇城四这样一种说法。 嗯， 其中这外城七道城门呢，指的就是从东便门到西便门这一圈。 嗯， 而永定门正好在外城最南。 嗯， 正好在中轴线上啊，它是整个外城当中规模最大、最重要一道城门了。因为古代皇帝如果想出京，从正阳门出来，先走这正阳门，再走永定门，再出京啊，具有这个江山永定之意。 嗯， 很可惜呢啊，这个永定门呢，其实它是始建于明代的嘉靖年间的啊，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啊将它后方的城楼进行了一些修缮和加高。 嗯， 1957年，很可惜啊，为了修这二环路，永定门被全部拆除。 嗯， 到了2004年啊，延长中轴线的时候呢，重建出了永定门后方的这个城楼作为景观地标。 啊、嗯。 但它只有一个城楼，没有这个箭楼和瓮城的。 嗯， 那么我们陈馆长啊，由于对儿时一些回忆，对文化一种热爱，不仅复制出了城楼，还将中间的瓮城和前方的箭楼全部1:10的比例高度还原一套啊，这完整的永定门城门模型。 嗯， 而我们说红色的两坊斗拱啊，还有门窗柱子这些紫红色的，这都是紫檀木制作的。 嗯， 而这些砖瓦城墙都是阴沉木制作的啊、 哦， 因为这阴沉木刚才也说到了，受自然灾害。木材啊，埋藏在河床底下，经历上千万年、上亿年的演变，最终碳化。有些木材，比如说麻柳啊，这种木材的碳化之后，这颜色、啊、与这个泥土城砖颜色非常接近了啊、 哦， 所以用它来盖这个城墙啊，非常的形象啊、 嗯， 都是一块块拼出来的。所以说、 哦、是拼出来，不是雕刻、啊， 没有钉子啊、 哦， 可以说它是一件集历史文化。古代建筑，咱包括檀雕技艺为一体的啊，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艺术作品，完美的再现了老北京城的古韵风貌啊，使得我们重温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城啊，这也是我们陈馆长的心血，他尽心尽力的去还原历史的一砖一瓦，以唤醒我们失去的记忆，帮助我们找到哎回家的路。 嗯，除了这座永定门城楼啊，它是由这个紫檀和这个阴沉木一块这个雕成的。刚才您说了，咱们这儿的这个镇馆之宝呢，如果说只有一件的话，那太难选了。您觉得件件都 是，所以说只能挑一些比较有特色的。 对。 那么比较有特色的，除了这个永定门城楼之外，还有什么呢？ 其实不只是这个永定门啊，咱现在呢还有很多啊，我们从08年开始到现在10年的时间呢，我们工厂都在做这个城门项目。 哦， 现在内九外七16个城门已经全部完工了。 嗯， 只是由于它的 16个城门呢， 对，内九外七啊，那么场馆内呢场地有限，所以无法全部展出啊，只有这个永定门呢在本馆做这常设展，其他城门都在我们的工厂啊，也有一些也会不定期的展出。 现在能展的有什么呢？ 对，您包括这个去年啊，前年我们在这个博物馆前广场展出了正阳门啊， 哦， 城门模型， 嗯， 还有咱这个今年六月份在这个这是农展馆那边，农展馆展出了这个德胜门啊城门模型啊， 嗯， 这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北京中国紫檀博物馆”，有一些活动啊，临时展出我们会推送给大家的。 哎，它这个一个一个城门它得有多大呢？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永定门城楼有多大呢？ 都是1:10的， 1:10， 对。 哇，那确实是，虽然你们馆已经够大，但是要都展出来确实不够哈。 对，而且您包括这个我们的角楼模型，哎，非常有特色。 嗯， 角楼呢它是以故宫城墙四个角的角楼为蓝本啊，也是1:5的比例制作而成的。 嗯， 它这个仅仅屋檐下方斗拱斗方就运用了4600多块的紫檀木来拼接啊。 嗯， 因为角楼结构非常复杂，它有9梁18柱72条犄角。 嗯， 您可以算算这72+18+9正好基数当中的最大值99啊，代表无穷无尽，江山稳固啊！整个模型重6吨， 哎呦， 可以说是世界上稀有的这个紫檀木艺术品啊。其实说咱这个最重的还是咱这个顶楼啊，5层楼的这个天坛祈年殿建筑模型，净重10吨啊，那是本馆最大的一个建筑模型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啊建筑模型。 天坛祈年殿 对也有。 哦，我知道你们这儿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展品，叫紫檀雕万春亭。 对， 这万春亭是故宫里的那个万春亭吗？ 对，是我们这是故宫里这个万春亭。 哦，这个万春亭有多大呢？就是你们做出来的， 是1:5的啊，重达1685公斤啊， 哦， 这样的一个万春亭。 这个还拿到美国去巡展过， 对， 是吧？ 是的，是的。其实作为这个紫檀文化传播者的陈立华馆长呢，不仅在我们国内普及了紫檀文化，教授这些檀雕技艺，他还呢带这些珍品远赴日本、韩国啊、美国、欧洲等地区巡展，先后在我们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美国史密森博物学院、德国德累斯顿艺术馆、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和法国香伯堡等博物馆捐赠这些啊天坛祈年殿啊、万春亭、飞云楼、六角亭等这些大型的紫檀雕刻模型。 嗯， 作为永久收藏呢，还受到了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内多国元首政要的好评。也就是说，这一个模型至少做2件，一件在馆里展出，另外一件在我们这个外面展出的。 嗯， 这万春亭就2个啊，一个在馆里，一个是07年捐赠给了美国史密森博物学院啊，是这样的。 嗯，那么说到这个紫檀博物馆呢，刚才您只是跟我们介绍了其中的应该说是几件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展品哈， 对， 都会让大家觉得很有意思。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紫檀博物馆里头现在展出的大概有多少件的这个东西呢？ 现在大概展出了100多件啊，其他的都在我们的这工厂。我们其实 这100多件，您这一件就好几吨重，好大个儿， 不断的换展，每年在不断的换展。 之前我听说还展过《清明上河图》是吗？ 对，有《清明上河图》。对， 现在还在吗？ 有《清明上河图》，占我们半个展厅，因为那是12块连着的大插屏啊，都是紫檀雕的。当时呢，也是我们请了100位知名工匠，用3年时间以刀代笔，以雕代画做出来的。这也是开馆之前就已经完成的作品了，比较早。嗯， 哦，那现在也还在？ 对，还在。大家去3楼就能看见，也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监制鉴定而成的。 哎， 啊， 你们这个紫檀博物馆就是这个展厅，大家要看几层呢？ 这一共有4层楼。 4层楼。 对，2侧电梯楼梯啊，对。 从大厅进去就能看到。 哎，对对对，有这个正厅啊，还有这个中央大厅。东西展厅，有的南展厅，这样转着。 它比如说分层，比如说每一层有什么，有什么特色吗？比如说第一层什么？ 第一层啊，就主要有我们的清室正厅， 嗯， 啊，还有我们的架子床展厅啊，这个千秋亭、万春亭模型、飞云楼模型啊，还有我们这个中央大厅的这个故宫乾清宫的这个啊1:1制作的啊这金漆龙纹屏风宝座啊， 嗯， 比较的引人注目。 嗯， 2楼主要是我们的喜房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明式正厅啊、 嗯、 啊这些东西啊，还有这个三楼主要就是一些四合院模型、 嗯、 城门啊，还有这清明上河图插屏啊，包括我们的西游记根雕、 嗯、 还有这个原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亲手做的家具，还有李长春同志亲手做的家具都在那儿。然后最上面一层四楼就是我们的天坛祈年殿啊、 嗯、 建筑模型了。 哦，整个四层就是那么一大个儿。 对，都有。对、 哦、 还有这四楼还有星云法师呢，当时在14年来到本馆啊，居住了四天，他亲手留下的墨宝啊，都是，那是非常珍贵的这些书法啊。 嗯，其实呢，在紫檀博物馆不但是可以参观，这儿还有不少有意思的文化活动，而且还有一些是专门面对学生的，是吧？ 对，是的。 啊， 对，你像我们这个有今年六月份刚才说到，在农展馆就展出这德胜门的这个城门模型。另外，我们前两天呢，在日坛公园也举办了这个走进博物馆这种主题活动。 啊，是吗？ 是的，对。而且现在呢，紫檀博物馆是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的资源单位。 嗯， 无特殊条件下，无特殊情况啊，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和第三个周六，我们馆里都会开展一些讲座活动，学生呢都可以通过预约啊来免费听课啊，家长带孩子可以来、 嗯、 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中国紫檀博物馆啊，有如果有这些课呀和活动，我们会及时推送给大家的。 哎，那这个周六明天就应该有啊。 对，明天有。 它就是一个第三个周六啊。是吗？ 对，明天我讲。 明天您说什么呀？ 对，明天我说这个紫檀宫里赏古人食器，就是古人吃饭做饭的一些工具啊，就是这些东西。对 啊、哦、您跟我们透露透露有哪些古人的食器啊、 有一些你像我们这个做饭的，像古代一些青铜器啊，包括我们古代人这个储藏食物一些方式，像古代一些冰箱是怎么样的啊，还有一些 古代的冰箱 一些对礼仪啊。其实这冰箱最早呢它是叫做冰鉴啊，在这商周时期青铜器就有了。到了明代，冰箱呢就是用这个花梨木啊，黄花梨做这种倒梯形的一个盒啊，这里面有一层锡纸可以放冰块，这个冰块上面有四个铜钱孔啊，这冰块呢可以散发出冷气，可以降低那室内温度，而且呢可以放吃的在里面啊，那是我们的啊古人的冰箱啊、 哦、 您包括这个我们吃饭的时候有哪些礼仪啊，有哪些讲究，跟我们这些家具啊啊都有关系的。因为这些青铜器呢我们都是以博古文的方式雕刻在我们这些紫檀的这些顶香柜上的啊，是这样的、 嗯、很有意思。 餐桌礼仪等等。 明天是几点？ 对，我明天是九点半吧。九点半、 哦、 对， 这个是需要提前约一下。 对， 是吗？ 预约现在应该都已经约好了吧，到时候、 哦、所以大家关注一下你们公众号哈，就可以来。那您跟大家说一下吧，到这个中国紫檀博物馆参观的一些提示信息，比如说你们的开放时间啊，门票啊，还有怎么去之类的。 咱开放时间是上午九点到这个下午五点啊、 嗯、 周一闭馆啊，四点半停止售票，五点闭馆啊、 嗯、 那么咱这门票是成人票50块钱啊，那么这个优惠票是20，这优惠票包括这个60到64周岁的老人、学生啊、军人啊，您这个凭有效证件就可以购票了。 嗯， 而65岁以上的老人和6周岁以下的儿童，身高1米2以下及儿童啊，残疾人士可以免费参观的啊。您包括我们每个月第一周周六，还有518、519是国际旅游日和博物馆日， 嗯， 还有6月9号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啊，9月19是馆庆日，因为我们是1999年9月19日开馆的嘛， 嗯， 这些特殊日期呢，我们都是免费参观的、 哦、 啊，对，是这样。 那以后我们组织听众去啊，接待我们免费参观啊， 对对，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嗯、哎， 好， 我们这地址在建国路23号啊，京通快速路高碑店出口北侧， 嗯 啊，那么您可以乘坐公交呢，到这个高碑店站下车啊，有这个728、666、312路等等，还有这个115、112啊95路到这个康家沟站下车，然后往南步行至高速路口，往东200米就可以到了。啊，您包括382、846、908路啊公交车，在太平庄站下车，往南走400米。乘1号线的游客呢，您可以坐这个1号线地铁到这个终点站四惠东站下，出站后向东步行1000米。还有包括这个8通线城铁啊，在这个高碑店站下车，这是最近的，应该啊，向西行300米就到了。 嗯， 啊、我们的联系电话是85752818， 够全的。 对，85752818。 哎，那比如说去听你们讲座，那个还需要买门票吗？ 这听讲座不需要买门票，直接您就是公众号预约或者打这电话啊，提前预约，然后就 可以来。我又给大家找着一个好办法。 嗯、对，是预约就来了，就可以免费的听参观。哎、 好。 走进紫檀博物馆，